艺我的古城，倾颓的奠基， 他们的灵魂无形中都在这歌唱时间上万不可信的变迁， 温雅的儿女佳话，流血成渠的杀戮，凭吊轻衰的感慨， 千年来饱历风露的基石，建造出文人墨客诗画意念的泉源，刹那间匠心独运的一隅，若然超出诗意画意的锐感。 建筑二，主持徐仲文、曾卓然、冯杰。 我们都听过一个词语叫做浴火重生，曾几何时芝加哥这个城市把握住一次浩劫，抹掉悲伤的眼泪，凭着信念和创意重建出划时代的大都会。听一听这个浴火重生的故事，再欣赏这个城市的摩天大厦，你就会感受到这份建筑意。 十九世纪末，工业革命令生产模式转移，主要经济活动由农业改为工商业，芝加哥成为美国经济商业中心，不少企业在这里建立总部，对办公用地需求越来越大。1871年芝加哥发生大火，摧毁了差不多半个城市，灾后重建给建筑师一个实践新设计意念的机会，同时以沙利文为首的一班建筑师主张建筑形式必须符合功能要求，认为办公大厦应该向高空发展。这一批建筑师积极寻求适合高层建筑的设计风格，开创了建造摩天办公大厦的先河，统称为芝加哥学派。摩天办公大厦的出现全赖工业革命所带来的技术革新，由于钢铁提炼比以前容易和经济，因此取代了砖石成为主要建筑材料。芝加哥学派建筑师使用新建筑材料和营造方法，以钢铁框架作为摩天大厦的主结构，立面就采用红涂外挂式幕墙，装饰亦都比古典建筑简单。由于外墙不作承重，可以大开窗户采光。在建筑造型上，沙利文提倡三段法，将建筑物分成基座、标准层、出檐阁楼，成为早期摩天大厦最常见的设计手法。 今集我哋嘅建筑二咧，卡文，我哋算唔算系进入咗一个新嘅时代咧？因为话我哋前嗰十集咧都系讲紧古典建筑嘅时期啦。我哋讲到上一集咧就系新古典主义，咁而今集咧我哋所讲嘅会唔会系一个全新嘅时期啊？ 哦，冇錯啊！其實咧，如果我哋用工業革命咧作為一個人類歷史嘅一個好重要嘅一個分界點嘅話咧，咁其實今集咧我哋就會講工業革命之後，即係17、18世紀之後嗰個建築嘅發展，咁可以當係咧已經進入咗一個新嘅時期噶啦。 即係如果要數工業革命咧，即係喺中間個轉變係相當之大的。咁我哋嚴格嚟講咧，可以將工業革命分做兩個時期嘅。用最簡單嘅觀念講咧，就非常簡單嘅啫。第一次工業革命咧，所有嘢咧就係用蒸汽推動，咁咧所有嘢背後咧就係用煤嚟做動力。第二次工業革命咧就係電氣化嘅過程，即係話咧用電去改變所有嘢。另外一個主要嘅能量來源咧，就由煤咧多咗變咗石油。咁我哋話咧，呢啲嘅兩次工業革命咧，徹底改變咗全個世界嘅每一方面，包括我哋數得出嘅各個方面嘅叫做翻天覆地嘅大改變。建築咧係佢其中一環啦，咁自自然咧都深刻咁有變化。 呢兩次嘅工業革命係咩時期咧 ？Around 咁去計咧，就我哋話18世紀末19世紀初期咧就第一次工業革命，咁去到19世紀中期咧就第二次嘅工業革命。咁即係話咧，如果你講話由1850年到到1867年、60、70年呢啲時候咧，就第二次。所以翻天覆地嘅第二次工業革命嘅即係關鍵嘅時分，咁亦都係即係我哋今日所講嘅芝加哥學派嘅即係所謂複合嘅相關嘅一個時分。 咁會唔會可以講多少少呢？其實喺呢個工業革命嘅時期，對於當時嘅人嘅生活有咩重大嘅影響，或者佢哋有啲咩轉變 呢？因為呢個呢好多方方面面，所以我哋嚟緊可能每一集講現代嘅時候呢，其實方方面嘅部分都會講得到，因為太複雜，佢講緊嘅就係我哋現代生活嘅構成同古代嘅咁咩唔同，即係所有嘢都有關事。咁但係具體嚟講，最早嘅譬如第一次工業革命，我哋講嘅時候就係話，譬如紡織機啊，即係好多用機械製作嘅東西可以變成咗出嚟啊，然後用一啲蒸汽動力做推動啦。咁同埋咧，開始有大量嘅鐵路去組成啦。譬如今次我哋講美國講多啲嘅時候，咁譬如話依個 period 早十零二十年前咧，其實就係美國嘅南北戰爭嘅時期。咁南北戰爭咧就係即係所謂林肯嘅時代。咁林肯嘅佢所謂嘅北軍嘅戰勝嘅其中一個關鍵咧，大家都講咧就係有兩樣嘢。第一個咧就係話一個比較犀利嘅工業嘅火車嘅網絡啦，即係運兵速度好快，即係話咧火車已經成為咗美國嘅一個重要部分。第二個咧就係我哋電報，即係話咧可以用咧電力咧嚟做通訊，打電報嘅方式嚟做傳輸。咁咧依個咧都係所謂林肯當時情報戰佔有先機嘅一個關鍵位置。咁你可以聽到其實兩樣嘢咧。真正實行咧都喺美國當時誕生嘅，即係話全球第一個電報網絡咧喺美國南北戰爭時期林肯推動誕生，第一個咁巨型嘅橫跨咁大嘅大陸嘅火車網絡咧，亦都係由林肯推動嘅一個建設。咁可以見到喺嗰陣時咧嘅美國咧喺技術上面咧就有一啲部分咧其實已經因為呢啲戰爭嘅契機咧而建立咗出嚟，亦都達成咗出嚟。咁喺建立咗電報網絡冇耐咧，其實電話網絡啦、電嘅網絡呢啲相關嘅網絡都慢慢鋪設起上嚟。咁過咗林肯時代 around 十幾年左右咧，所謂東西嘅美國鐵路啊，即係話西岸嘅鐵路本來同東岸鐵路兩個鐵路系統嚟嘅，咁亦都因為即係要建立咧就連成咗一個全國嘅全個美國嘅工業嘅火車嘅鐵路網絡。呢啲都代表住咧一個新嘅社會嘅誕生，我哋人類嘅移動嘅方式啦、傳輸嘅方式啦、交通嘅方式咧，同以前都唔同。咁正係因呢啲嘅唔同，咁所以我哋建築咧理論上都應該有呢個變化先係嘅。 咁而我哋話工業革命好似唔係由美國嗰邊先行㗎喎，係咪由歐洲大陸嗰邊去發起先嘅？ 嗱，第一次嘅工業革命呢就係英國起點嘅。我哋話第一次工業革命即係話 iron and steel 嘅，即係話用鐵啦同埋做煤呢嘅工業呢，其實就係由英國興起。咁但係呢第二次工業革命呢就唔係喺英國做嘅。因為呢其實第一次工業革命之後呢，英國已經攞咗個甜頭，即係佢無論喺新大陸啦各種各樣嘅殖民地，佢已經攞咗大批嘅財富，佢完全冇動力呢推行一個電氣化或者其他革命。正話講嘅火車網絡對英國嚟講都唔實用，因為英國嘅喺海洋國家，佢根本唔需要有一個所謂嘅鐵路網絡。呢啲嘅變化咧，我哋話喺歐陸，譬如德國啦，同埋喺美國咧，都係一個重要嘅地方。咁而美國咧，亦都正係因為呢個開發新大陸啊，即係話佢向住西部拓展嘅契機啦，同埋因為歐洲喺當時係相當多嘅戰爭啦，同埋呢個宗教原因咧。美國係吸納咗大批嘅喺歐洲去嘅移民，咁呢啲嘅移民去到一個新天地啊，同埋一個新大陸嘅發展咧，亦都導致咗美國咧喺第二次工業革命裏邊咧係其中一個重要嘅一環。 阿卓然所講咧，即係嗰個交通網絡個發展咧，其實係令到即係啲人咧嗰個移動咧係即係容易咗好多，咁啊帶嚟一個好大嘅影響咧，就係話城市咧變得越嚟越緊要，因為咧啲人就可以而家就即係利用一個好方便嘅交通網絡咧，就去到城市嗰度，特別係咧即係城市咧就容易啲揾到工作嘅。咁工業革命係令到好多農村嘅人口咧就失去咗工作，咁佢哋唯有咧即係嚟城市打工啊。咁個交通網絡嘅發展咧就令到佢哋即係可以好大批嘅人咧就搬到去城市。亦都令到咧，即係好多新興嘅建築類型咧，係出現咗嘅。就藉住即係因為工業革命之後嗰個即係資本主義嗰個發展咧，咁有好多我哋以前冇嘅建築類型，譬如就好似頭先講嘅火車站啊、酒店啊，因為啲人要住宿啊，呢啲嘅新嘅建築類型咧，亦都同時產生咗。 嗱，我再去舉一個例子，即係美國喺第二次工業革命裏邊嘅角色嘅。咁啊，大家可能都聽過所謂富蘭克林。咁啊，就係如果今日嘅美元一大牛啊，即美金100蚊嘅裏面嗰個紙嘅印住咧，就係即富蘭克林啦，亦都係美國嘅民主黨嘅創黨嘅成員。咁啊，呢位富蘭克林咧，其實佢咧就係大家都講咧，就係佢係電嘅其中一個發明者，佢發明避雷針嘅。咁啊，大家都聽過咧，佢一個每隻人口嘅實驗嘅，就係話咧用風箏咧去引嗰個雷電閃電咧劈落嚟，咁啊從就揾到咧就電啊，咁啊就話咧揸住條鎖匙咧就用風箏閃電落嚟。咁呢個大家都知咧，其實實質上係唔可能，因為如果真係劈落嚟咧，佢已經唔存在啦，因為佢應該死咗噶啦。咁所以，但係咧，佢的確咧係一封書信裏邊咧，同人講話呢個實驗咧係理論上可行嘅。 咁而且呢喺歐洲當時都有人又因為佢呢個實驗嚟做嘅，咁而結果係死埋嘅。咁即係所以佢喺紙面上呢係佢創造呢個實驗，咁但係即係大家話佢做過呢就唔真確，因為佢冇可能做得到，因為做到呢 搵人去做囉， 佢寫俾人話咁就可以證明囉，即係咁自然就有人做咁咪死。咁但係當時呢好多瘋狂嘅實驗者，佢都係富蘭克林都係其中之一。咁而電呢係好重要，點解呢？因為呢你用煤呢，我哋話係外燃，咁因為外燃嘅意思就係話咧，佢係會有煙、有塵、會有聲音。嗱，你就算幾咁接受到啲嘈吵啊或者污染嘅地方咧，你好多嘅位置係冇辦法做嘅。即係譬如一啲室內嘅牆，你要去你供應能量，你要用部蒸汽機嚟做係唔可行，因為同埋佢好巨型。但係電就唔同，電係一個傳輸方便，同埋咧喺使用嘅時候係非常乾淨嘅能源嚟嘅。即係話佢可以喺好多室內嘅部分咧，有一個所謂嘅自動嘅能量咧，或者有一個人力同埋受力以外嘅能量咧，可以供應。咁呢一個咧就對於一個城市嚟講咧係非常關鍵，亦都係現代化過程裏邊咧一個好重要嘅部分。所以咧電氣化或者話我哋第二次工業革命嘅關鍵就喺美國咁重要，就係話呢個電氣化嘅浪潮咧，直接令到美國咧整個嘅工業嘅實力同埋整個建築嘅方面咧都完全唔同曬。 咁更加多關於工業革命咧，同埋建築方面嘅關係咧，我哋可以留翻下一節咧，繼續同大家慢慢咁樣去分析嘅。 道出建築結構嘅和諧宏偉，仰望廣闊聆天嘅人類足跡，感受超出詩意畫意嘅鋭感。建築二主持徐仲文、曾卓然、馮傑。 啱啱喺上一節咧，我哋就講緊工業革命啦。咁而咧喺我哋嘅討論入面咧，亦都出現咗好多嘅字眼。啲字眼咧就包括有現代化啦、城市啦呢啲。咁去到呢一個時期咧，好似呢一啲改變咗當事人嘅生活。咁我哋話喺現代化嘅啲城市入面，對於建築啊，係咪有一個好大嘅影響嘅咧？ 一個好大嘅影響咧，就係嗰個建築技術同埋建築嘅材料咧，就好大嘅轉變啦。喺工業革命之後，特別係咧當時咧，即係一個英國嘅工程師咧，貝塞默咧，係發明咗一個煉鋼嘅方法，能夠咧比較經濟實惠一啲嘅方法咧，去大量咁提煉鋼材啊。從此咧，鋼材咧就成為咧一個建築好重要嘅材料，就取代咗即係以前咧喺古典建築時期咧，我哋用磚石呢個傳統嘅。 喺同一時間咧，亦都有所謂嘅內燃機嘅開始嘅發明啦。即係內燃機就即係話咧，即係嗰個嘅能量嘅爆炸同轉換咧，係喺機器嘅內部做。所以咧，佢比起以前嘅外燃機咧，能量傳輸係效率係高好多。另外有啲嘅機器嘅方式，譬如液壓啊，依樣嘢咧，亦都喺當時咁上下依個年份咧開始誕生。咁大家知道咧，液壓咧同氣壓咧都係一支轉移能量嘅方式。咁我哋話液壓咧喺好多建築嘅機器啊或者工具上咧係好關鍵，因為佢能夠通過咁嘅方式咧係搬移一啲好重嘅嘢，而好穩定地可以做得到。你用氣壓嘅時候咧係做唔到嗰個效果。咁所以依啲嘅建設或者依啲嘅機械嘅誕生咧，叫技術推移，你都直接令到即係更加精密嘅建築咧係可以誕生。 嗱，有機器咧，唔單止咧，即係令到我哋個工程咧係快啲啦，或者做嘢平啲啊。其實佢帶嚟一個好大嘅影響嘅，就係話我哋從人手階段轉去做機器階段咧，機器有一個特性嘅，就係佢做出嚟嘅樣樣嘢都係一樣嘅。咁所以咧就變咗咧，以後嘅建築嘅材料啊，或者建築技術嘅製造嘅時候咧，我哋就要生產好多標準化嘅零件或者製成品嘅，因為唔同人手咁每一件都可以唔同。而家我哋用機器，我哋就大量生產先至達到個經濟效益。咁變咗咧，即係一啲嘅建築材料就會變成一啲標準化一啲嘅構件嘅形式出現啊。 咁係咪話呢個時期起出嚟嘅建築物咧，大部分都係差唔多嘅樣式咧？ 嗱，咁又唔係話大部分差唔多樣式，而係話咧，比起以前古典時期咧，有一個好大嘅轉變，因為建築材料嘅唔同。嗱，舉兩個好重要嘅例子啦。第一個例子咧就係當時喺1851年咧喺英國咧建造咗一個叫水晶宮嘅建築物，係一個好龐大嘅鋼鐵結構嘅建築物，而家全部咧係用玻璃去做外牆嘅。咁呢個咁大嘅建築物咧，其實當時咧就係作為咧即係全世界第一個咧世界博覽館嘅會場嚟嘅。嗱，咁成個建築物咧，佢都係用一個鋼結構啦，用玻璃，呢啲都係最新喺工業革命之後最流行嘅物料嚟嘅。而且博覽會嘅展館咧，好多部分咧都係用預製嘅部件嘅，即係話咧部件係可以喺工廠生產嘅，去到嗰個地盤嘅時候咧先至冚埋一齊，而 當時嘅預計咧，係本來係諗住咧，即係做好之後咧，係可以拆翻出嚟，搬去第二個地方咧再起過嘅。咁呢啲係一個好大嘅技術上嘅創新喺當時，而又因為咧用咗鋼材嘅，嗰成個即係水晶宮嗰個外形咧，就同以前咧即係我哋一般見到嘅古典建築咧非常之大嘅唔同啦。另一個例子咧就係、是、大家都好熟悉嘅巴黎鐵塔啊，就喺1889年即係落成嘅。咁佢類似水晶宮咧，佢都係咧為到咧即係世界博覽會當時喺巴黎舉行咧而起出嚟嘅。咁啊成個結構咧都係一個鋼材咯，佢嗰個外形咧亦都係即係當時真係前所未見過嘅，而且咧當時巴黎博覽會咧佢哋起呢個巴黎鐵塔嘅目的咧，其實只係得一個目的嘅，就係、是、想做一個咧全世界最高嘅建築物，去展示咧即係科技嗰個進步嘅。咁所以一開始嘅時候咧，其實咧巴黎鐵塔咧係冇功能嘅，佢只係一個咧即係想起出嚟，即係話俾人知我哋究竟可以起到幾高嘅一個建築物。 道出建筑结构的和谐宏伟，仰望广阔聆天的人类足迹，感受超出诗意画意的锐感。建筑二，主持徐仲文、曾卓然、冯杰。 咁講起咧呢個工業革命咧同埋建築嘅故事咧，咁我哋今日嘅建築二呢個節目咧就揀嚟一個嘅例子咧，咁啊同大家去講一講啊。咁呢一個故事咧，其實背後都非常之傳奇嘅喎。咁就係我哋揀咗咧美國嘅芝加哥。咁究竟美國芝加哥喺建築方面咧有啲咩嘅特色咧？ 芝加哥咧喺即係現代建築嘅歷史裏邊咧係佔一個咧非常之重要嘅位置嘅，特別喺工業革命之後咧，美國一啲大城市咧成為咗一個經濟啊、金融、商業中心嘅，例如芝加哥啊、紐約啦。咁所以咧，佢哋好多新嘅建築技術啊，都喺呢啲大城市裏邊產生嘅。咁芝加哥咧就發生咗一件咧好重大嘅事咧，就係1871年咧，芝加哥就成個城市咧就有個大火發生啦。咁因為以前嘅啲屋咧都係啲即係磚木做啦，咁所以一發生火災嘅時候咧就好容易即係擴散出去嘅。咁啊，當時呢個大火咧就幾乎咧即係摧毀咗咧一半嘅城市。咁變咗咧，即係城市一半摧毀咗之後咧，佢之後就需要重建，咁啊帶嚟咗咧好多機會咧，俾當時嘅建築師，咁有好多建築師咧都會喺美國各地咧，其實咧就走去芝加哥揾食嘅，啊，因為當時對即係建築師嘅需求咧好大，而且咧芝加哥有一個本錢就係佢本身就係一個商業中心。 我哋睇翻啲資料咧，就發現呢個係1871年嘅10月8日至到10月10日啊。咁呢個大火咧，係足足燒咗36小時啊，咁啊摧毀咗有18000棟嘅建築物嘅。咁當然係造成好多人嘅喪生同埋無家可歸啦。咁而成個城市咧，有超過3/5咧係夷為平地。 即係首先要講就係、是、可能要問一個問題就係、是、都爛成咁，點解要重建呢？係嘛？即係呢個咧都係要講翻就係當時芝加哥其實有一個重要性喺度。我哋話即係。19世紀中期其實就是所謂南北戰爭時期，林肯呢位的第一位共和黨的再總統，共和黨當時就是當時誕生的。為什麼 是他和芝加哥的關係呢？就是他其實是最早的時候在伊利諾伊州居住和活動，其實很長期就是伊利諾伊州的首富就是春田市，就是做律師的，而芝加哥就在春田的在上邊，其實伊利諾伊州入面的一個商業城市，但是省府就是春田。所以簡單講，就是伊利諾伊州其實是當時一個大家會選擇去工作的地方，因为它是近住五大湖区，那它附近呢其实是一个很繁荣的，四通八达，也都是东西两边火车的一个交汇之处，那就是非常之有重要的地位的一个地方。那如果在新大陆经济里面呢，它是一个火车头来的。那而第二样要讲呢，就是说我们以前的建筑物呢，就很多时候是宗教建筑嘛，我们宗教建筑呢就是起来荣耀上帝啦，或者起来呢就有些祭祀用途啦。那但是呢，我们讲现代建筑呢，或者讲芝加哥的时候呢，它已经完全不同了，是吧？因为现在呢，我们说是个城市中心里面有啲平房啊，嗰啲嘅商业大厦啦，系烧咗啦，之后啲工商业嘅地方烧咗，咁所以咧，佢嘅目标或者重建目标咧，就唔系荣耀上帝啦，唔系起个宗教建筑物，而系成个区域咧要重新做啦，系嘛？然后咧，我哋要起一啲东西咧出嚟咧，系希望咧系 fulfill 到当时繁荣嘅商业活动。咁呢个观念咧，同以前点解要起一座建筑物咧，或者点解要重建咧，已经系完全唔同啦。 而佢當佢哋重建嘅時候咧，其實佢哋一個好重要嘅即係決定咧，就係將啲建築物咧向高空發展啊。咁因為本身即係芝加哥成為咗商業中心之後咧，其實嗰個地嗰個需求咧都好大嘅，而地價咧亦都越嚟越貴啊。因為好多企業咧都會係想喺呢度咧即係成立佢哋自己嘅總部嘅。咁所以咧當時好多嘅即係投資者咧都決定咧即係將建築物咧向高空發展嘅。 咁而向高空發展係唔係有一個難度喺度嘅咧？我哋好似睇之前嘅建築物，我哋通常都是比較矮一啲，咁而依家喺工業革命啦，有個咁先進嘅科技開始誕生底下，咁係唔係真係可以解決曬所有問題咧？ 嗱，要做高層建築咧，就有幾個先決嘅條件嘅。個咧最主要咧，其實即係不外乎有三個。第一個咧先決條件咧，就係話即係嗰個鋼結構咧嗰、那個技術啦。咁喺工業革命之後咧，即係提煉鋼咧就變咗即係平咗好多啊，即係經濟實惠咗好多。而鋼結構咧係一個比較容易啲去建造啦，而且咧即係個重量亦都比較輕嘅一個結構嚟嘅。咁、相對上咧，即係以前我哋喺古典建築嘅時候要用磚。石去做高层啲嘅大教堂咧，可能要几百年嘅。而家我哋用钢结构去做高层建筑咧，我哋就平咗好多，亦都快咗好多啦。嗱，第二个先决嘅条件咧，就系话，如果我哋用钢结构做一个建筑物嘅时候咧，咁啊，当然就唔会系成个即系建筑物都系成个钢铁大厦咁啦。咁、所以第二个即系好重要嘅发明咧，其实就系即系外挂式嘅幕墙啊，就系话咧，如果我哋用个钢材做咗大厦结构嘅时候咧，大厦嘅立面啊，其实我哋系用一啲外挂式嘅幕墙咧去做嗰个墙身嘅。咁呢个做法咧，系令到咧个墙身咧唔再成为一个即系重力墙啊，即系佢唔系承受咗呢个结构嘅重力。咁、那个好处咧就系话我哋可以开几大嘅窗都得噶，咁所以你就见到即系现代建筑咧就比较多咧使用即系玻璃窗啊，咁对于采光啊各样嘢咧都系有个好处嘅。 咁乜嘢叫做外挂式嘅幕墙咧？ 嗱，外挂式嘅幕墙咧就系话，即系我哋嘅外墙咧，以前我哋睇嗰啲古典式嘅建筑嘅时候咧，啲教堂咧，我哋成日话咧起得高咧，我哋埲墙咧一定要砌得高啦，砌得厚啦。如果唔系咧，佢就会有倒塌嘅危险。所以点解先至话即系哥德式建筑咧，我哋要用啲非扶壁咧去撑住佢。嗱，咁但系喺现代建筑，如果我哋系用钢铁去做嗰个结构嘅话咧，其实嗰个钢铁嘅结构咧已经系可以承载到咧嗰个即系楼板嘅重量啦。咁、所以变咗咧，其实我哋就唔需要咧再用一啲墙身或者唔需要用砖咧去即系支撑住嗰个外墙。咁、外墙咧，我哋就可以用一啲嘅外挂形式咧，将成个外墙咧系挂上去嗰个墙身嗰度。咁呢个咧系一个即系当时一个好重要嘅发明，我哋叫即系幕墙形式嘅 curtain wall 嘅形式啊。 系啦，即系话如果你以前啲旧式建筑物你打烂埲墙，你真系烂嘅话咧，可能佢会个结构咧就会有危险，即系会冧嘅。咁但系如果现代建筑咧，其实你好多时都见到有啲意外或者点嘅时候，其实外墙系烂晒，但系嗰个建筑依然非常稳定，可能之后有人报告翻话嗰座建筑咧都冇危险嘅，仲可以复修。咁呢个可能就系嗰个分别之处。 系啦，其实咧而家即系大家可能咧即系经过一啲即系建筑嘅地盘咧，有时都会见到嘅，即系嗰个高层大厦咧只系得一个框架喺度，就冇咧外皮嘅。其实嗰个外皮咧就会系做咗嗰个即系结构框架之后咧先至挂上去嘅。除咗头先所讲嘅钢结构啦，同埋即系外挂式嘅幕墙之外咧，第三个咧即系影响我哋能唔能够即系发明高层建筑一个好重要嘅咧。就是升降机的发明，因为如果不是大家都不会愿意即行楼梯行十几层楼上去住在高层建筑那里，升降机当时的发明就非常重要的。 系啊，我哋话即系升降机嘅最早咧，其实都系用啲蒸汽推动嘅升降机嘅。咁其实就系喺我哋讲呢个哲学派二三十年前左右咧系发明。咁然后咧慢慢咧去到即系19世纪嘅80年代咧，就有所谓电力嘅升降机。咁所以呢啲嘅升降机嘅变化或者发明咧，直接令到变成可能。即系虽然话，就算你谂下，即系非常之简单，座楼咧，就算佢起到都好啦，都要使用噶嘛。咁如果你冇电梯，冇得上落嘅话咧，咁日日咁行楼梯。对于好多人或者对于一啲办公者嚟讲咧，佢冇必要起咁高，即系冇必要我做乜要喺9楼度工作，点解唔喺地下咁多地方啊嘛？咁呢个亦都系好实在嘅需要。咁另外之前都讲富兰克林嘅时候都讲嘅就系避雷针嘅发明者啦。咁避雷针佢亦都系当时一个重要嘅安全设施嚟。你谂下，如果咁高嘅大厦，就好容易咧俾雷电击中。俾雷電擊中嘅話咧，好容易咧就會發生火警啦，或者對於個大廈有就好多嘅傷害。咁但係避雷針嘅做法咧，亦都令到呢啲高層嘅建築物咧又安全。咁好多教堂其實都係因為咁咧現代化嘅時候咧，就裝翻啲避雷針，咁就冇咁容易嗰啲塔尖啊嗰啲部分咧係俾雷電劈斷嘅。 其實咧，升降機就有咗好耐，不過咧就唔係用嚟即係載人嗰度， yeah, 可能以前即係運貨啊，即係搬運啊，都會有一啲咁嘅槓桿原理嘅升降機嘅。咁直至咧，即係我哋而家用緊嘅升降機個系統咧，其實就直至係1852年咧，由美國即係一個工程師奧迪斯咧，佢改良而成嘅。咁佢喺1852年發明咗呢個技術之後咧，佢喺1854年，即係兩年之後咧，喺紐約嘅博覽會度咧，即係示範出嚟，就技驚四座啊！當時咁令到咧大家都好震驚，原來可以即係用升降機咧做一個載人嘅技術嘅。咁之後咧就喺1857年咧，就喺紐約咧就有第一座嘅大廈咧係有升降機嘅。咁從此咧即係建築物咧就可以向高空發展啦。 咁而咧我哋又講翻芝加哥呢一個城市，呢、這個城市咧就係發生咗大火之後咧要重建。咁而如果咧我哋依家去研讀一下建築史咧，我哋就會聽過一個名咧叫做芝加哥學派啊。咁啱啱啊卓然咧亦都喺我哋討論嘅期間咧就提出咗，咁我哋下一节嘅节目咧，亦都可以再同大家讲多少少芝加哥学派，亦都咧会同大家讲下呢个学派嘅建筑师啦，同埋有啲咩嘅建筑物咧，我哋可以去睇一睇嘅。 巍峨嘅古城，倾颓嘅奠基， 佢哋嘅灵魂无形中都喺度歌唱时间上万不可信嘅变迁。 温雅嘅儿女佳话，流血成渠嘅杀戮，凭吊兴衰嘅感慨。 千年来饱历风劳的基石，建造出文人墨客诗画意念的泉源，刹那间匠心独运的一隅，若然超出诗意画意的锐感。 建筑二，主持徐仲文、曾卓然、冯杰。 今晚咧，我哋嘅建筑二会同大家咧去讲下工业革命咧对于建筑嘅影响，咁同埋咧亦都咧会同大家去分析一下芝加哥学派嘅呢一个喺建筑史上面都非常之重要嘅一个流派。咁我哋头先喺节目入面都讲过，咁喺1871年咧，芝加哥咧就发生咗一次大火咧，令到呢个城市咧都好大部分系摧毁咗。咁而咧好多建筑师咧亦都希望喺呢个城市入面咧参与重建嘅工作。咁而我哋就讲啦，芝加哥學派是不是也是在這個時候去誕生的呢？ 沒錯，芝加哥學派其實是一個統稱，就不是說一個組織，它是一個統稱，就是說當時在1880年至1890年間，在芝加哥和附近所起的一些商業的辦公大廈，我們就會統稱它為一個芝加哥學派的摩天大廈。不過這個摩天大廈就不是我們現在大家所想的六七十層高的大廈，其實當時來說可能只是十層或者十几层高，但系当时嚟讲就已经系一个摩天大厦啦。 咁既然我哋后来就以一个学派去统称佢啦，咁佢应该都有一啲去特别之处，咁我哋先至会将佢咁样去归纳起嚟 系 嘛？ 系啊，其实咧，即系当时我哋要想象当时嘅情况咧，其实就系话我哋由一个古典建筑嘅阶段转去现代化建筑嘅阶段嘅中间。咁当时嘅建筑师咧，可以话即系喺一个大时代嗰度嘅。喺大時代裏面咧，佢哋係可以用一啲新嘅以前未用過嘅物料，譬如鋼材啦、玻璃啦，呢啲完全係以前未用過嘅物料，用以前未用過嘅技術同埋機械去建築。最特別咧就係佢哋起嘅樓咧係以前冇嘅功能嘅，即係話我哋而家我哋當時佢哋起火車站、起世界博覽館呢啲係以前都冇見過嘅一啲嘅新嘅功能嘅。咁所以當時嘅建築師咧，其實佢哋係要尋求一個形式嘅，就係話咧，我哋起呢啲咁嘅新嘅建築嘅時候，其實乜嘢樣式先至係最適合嘅。特別係咧，以前我哋冇高層建築呢個參考啊，咁所以起高層建築嘅時候，其實我哋應該點樣起咧？佢個樣應該係點咧？嗱，我哋唯一見過嘅就可能頭先所講嘅可能巴黎鐵塔咯。咁但係巴黎鐵塔亦都唔係一個可以住人嘅建築物，咁所以一個高層建築嘅時候，我哋應該點樣做咧？成為當時咧一個難題。而喺芝加哥執業嘅呢班建築師咧，其實就成日咧去討論究竟應該點樣去做。 咁而佢哋討論出一個點樣嘅結果咧？有冇啲咩領導嘅人物可以將呢一啲嘅討論歸納咗？咁然之後咧做到我哋依家話芝加哥學派嘅誕生。 最主要嘅領導人物咧就係沙利文 Sullivan。 咁沙利文咧，佢提出咗两大重点嘅。第一个重点咧，佢就话咧，建筑嘅形式咧系要服务嘅功能嘅。嗱，点解佢会咁样讲咧？呢个好似我哋而家睇落去就好似即系理所当然啦。咁但系如果你睇翻即系古典建筑咧，其实古典建筑嘅形式咧同个功能就唔系直接有关系。例如点解教堂要十字形咧？咁可能系象征性嘅意义大啲啦。又或者点解皇宫一定系方形？点解某啲建筑物一定系采取嗰个形式咧？其实同佢入边真系需要嘅功能咧，唔系有好大直接嘅关系嘅。咁但系咧，即系沙利文就提出，即系喺呢个新时代里边咧，建筑嘅功能咧复杂咗好多。咁所以建筑嘅形式咧系应该以个功能为依归嘅，系应该服务个功能嘅。咁咧呢个系佢第一个即系最大嘅重点。嗱，第二个佢提出最大嘅重点咧就系话。我哋以前咧一直都冇高层建筑嘅，咁我哋设计高层建筑嘅时候个造型应该系点咧？佢就攞咗咧我哋以前讲过希腊嘅一个即系古典嘅柱式咧作为一个参考嘅，因为咧一条柱其实就系一个即系比较个形状就好似一啲高啲嘅物件啊，咁佢就用咗一个条柱咧作为一个参考，就提倡咗咧一个叫做三段法，就系话咧一条柱其实系包括三个部分嘅，包括咗一个柱座啦。个柱身啦，同埋个柱头三个部分嘅。如果我哋起高层建筑嘅时候咧，我哋应该将佢睇落去好似一条柱咁，亦都包含咗三个部分。咁就系一个即系底座啦，一个标准层，即系建筑物嘅中间部分啦，同埋咧一个屋顶，一个出檐嘅屋顶。咁啊，将佢咧即系类比作为咗即系一条即系希腊嘅即系一条古典嘅柱一样啦。 咁大家咧可以上到去我哋香港电台嘅网站啦 ,rthk.hk, 咁喺我哋第五台嘅节目建筑二入面呢，咁我哋亦都喺今集呢上载咗一啲图片，咁亦都有芝加哥嘅一啲建筑物呢俾大家去睇一睇㗎。咁而啱啱呢卡文讲到一个建筑物就算係一个摩天大厦呢都应该要包括呢一个三个嘅元素喺入面。咁其实实际上系点样嘅呢？我哋可唔可以有一啲嘅例子去俾大家睇得到，点样可以见到呢个用柱式然后去推论造成一个摩天大厦的样式 呢？实际上的例子呢，就其实我们可以看很多沙利文自己的建筑物，我们都会见到这个即三段的分法，就是说一座建筑物它包括了最底那层、中间的一大部分和个顶。这三个部分其实是什么来的？就是通常是个基座，就是一些商铺啊、银行啊这些。那基座的设计就会跟中间的部分有一点不同的。中間嗰部分咧，其實就係啲辦公室啦，就係而家即係我哋辦公大廈裏邊咧最主要嘅部分。所以大部分咧，其實就係中間嗰個部分，就好似咧一條柱裏邊咧，中間嗰個柱身係最長最高嘅部分。嗱，個頂層咧，其實咧代表咗即係以前古典嘅柱頭啊。個頂層咧，佢就會用嚟咧擺嗰啲機械嘅房啊，譬如我哋即係冷氣啊、水箱啊呢啲咁嘅機械嘅設備，咁就擺咗最頂層。佢就將最頂層咧個設計咧，亦都喺外形上咧睇落去有啲唔同，以至咧成個建築物咧，雖然佢係高層建築，但係睇落去咧就好清楚，分咗三個部分。 咁我哋话电梯都应该系呢一个建筑入面好重要包含咗嘅元素。咁除咗电梯之外，有冇啲咩都系好重要嘅呢？ 即系可以举个例嘅，即系我哋而家讲緊呢一种呢系世俗建筑，即系话佢日常啲人喺工作去使用。咁同以前嘅建筑比，以前啲建筑都好巨型，但其实真系喺里面同一时间活动呢，其实可能极少数嘅人嘅，即系佢可能系得一百几十个或者几百个人喺里面活动。 因为佢分咁多层啊嘛。 其一啦，其二就系嗰个建筑本身就唔系攞嚟活动嘅场所，可能系祭祀嘅场所啦，或者系佢有特殊功能嘅，即系佢可能佢实质上居住区咧就系远离嗰座 building， 喺附近嘅一个地方做居住，嗰、那个建筑本身系仪式性。咁但系而家嘅高层嘅摩天大厦咧，系嗰啲人系长期喺里边工作、做贸易、交流，同埋咧人数咧比以前多好多。咁非常之简单，就系人嘅生理需求。OK， 咁就去洗手间啦。咁好简单，以前可能一层楼咁你周围行开就好容易，但而家可能系几千个人去同一个状况之下，咁你点样去解决呢个大小二便嘅问题咧？好现实嘅问题。咁你话咧，呢一个问题咧，其实系困扰住全个欧亚嘅所有发达城市嘅，就系话当城市化去到某一个地步啦，现代化去到某一个地步啦，人嘅需求如何去解决？咁咧喺19世纪中期咧，就开始有所谓嘅抽水马桶嘅诞生。咁但系咧，抽水马桶当时咧，你谂下抽水马桶就系起个马桶咁就抽水，啲水咪冲走佢咯，咁简单啦。我识整啊，我只要有个泵就解决噶啦。咁但系。唔系净系咁简单，点解咧？因为佢背后其实一套完整嘅排污嘅，即系你嗰啲废水系要出嚟嘅。 咁點算呢？咁所以呢，喺19世紀中期開始有抽水馬桶之後呢，喺倫敦呢就大量嘅，因為佢必須要起，咁就呢大量嘅家家户呢就裝抽水馬桶，然後就直接將佢排入泰晤士河。咁呢就搞到呢成條泰晤士河呢就全部都係冤崩難酬。咁好多發達城市面對住同一個問題，包括芝加哥，大家都有諗緊呢個辦法點解決呢。咁所以喺呢段時間開始有所謂嘅大型嘅所謂嘅排污嘅系統啦，點樣將食水啦、河道啦同埋污水分開處理啦。咁呢啲嘅部分呢加埋呢就高個大廈嘅時候呢，你有啲嘅管線要鋪設啦，嗰啲安排嘅種種嘅部分呢，就喺呢啲嘅新嘅摩天大廈呢變成一個新嘅必須嘅需求。咁而呢亦都解答咗一個問題，就係呢啲嘅中央去設計嘅或者去做嘅一啲基建呢，其實同以前大樓唔同，以前大樓呢可能一座就解決。咁但而家呢呢啲嘅設施呢係要錢嘅，係要大量嘅技術同埋人才，所以咧集中起嚟嘅摩天大廈咧就變得有優勢，因為佢可以分擔咗好多種種唔同嘅呢個設施嘅費用，咁所以咧摩天大廈咧變得咧有經濟效益。 咁但係我哋成日都話咧，一個城市咧有時真係好擠擁啦，又或者有時有啲感覺好單調啦，有時咧亦都有啲人咧好似話會對於工業革命咧亦都有一啲嘅反感喺度喎。咁我估喺呢個時期咁樣慢慢發展落去，開始會有啲人都会产生一啲不满，尤其是个感觉上咁多人挤埋一齐去居住，好似依家我哋谂翻香港咁样，本身以前啲人咧就好地地分晒喺唔同嘅地方，咁啊喺农村度住，咁但系当佢哋屈晒喺成个城市一等摩天大厦入面住，会唔会都对佢哋造成一啲压力，甚至有啲不满咧？咁呢个咧可以留翻下一集咧，我哋再可以讲多少少工业革命，或者咧喺之后当大家发现浮现咗一啲问题，又可以点样继续去规划大家住紧嘅都市。 用眼睛倾听光影流苏，段段可人的香港回忆，用耳朵跨进我城大地层层多变的本土建筑，香港足迹。 唔知道咧，大家中唔中意喺香港咧睇下啲嘅舞台嘅演出啦，或者去听下啲音乐会。如果大家系爱好啱啱我所讲嘅呢啲活动咧，咁我相信咧，今日我哋喺呢个香港足迹嘅环节，同大家介绍嘅呢栋建筑物咧，都好有机会去过嘅。咁讲紧咧就系香港大会堂啦。咁呢个咧系香港咧富有悠久历史嘅建筑物咧。其实我哋唔单止喺入面咧有一啲嘅文娱康乐嘅活动嘅，喺佢本身嘅建筑特色咧，亦都相当之吸引，亦都可以推介俾大家 嘅 噃。 咁大会堂咧系一个即系好古旧嘅一个即系城市嘅建设嚟嘅。咁其实咧喺香港第一座嘅大会堂咧就系1869年咧已经即系诞生嘅。不过就唔喺而家咧我哋见到嘅大会堂嗰个位置。咁喺1869年诞生嘅大会堂咧，其实主要都系服务当时住喺港岛嘅一啲洋人，可以话咧其实系一个即系有钱阶层或者上流社会咧一啲社交啊文娱嘅一个场合嚟嘅。 咁呢个嘅旧嘅大会堂就资料显示咧，佢就喺1947年嘅时候就拆卸咗啦。咁而依家我哋见到喺爱丁堡广场上面嘅新嘅大会堂咧，就喺1962年嘅时候咧就建成嘅。 係啊，呢個新嘅大會堂咧就由兩位咧英國嘅建築師咧負責嘅，就係即係菲利普啦同埋費奇兩位建築師負責設計嘅。兩位負責設計嘅建築師咧，佢作咗一個好重要嘅決定咧，就係採取咗一個咧好現代化嘅設計，係受到咧即係現代主義嘅影響嘅。咁成個設計咧，即係大會堂而家我哋見到嘅就係分開咗兩座嘅建築物啦，一座係高座，一座係低座。咁兩座建築物咧都係用非常簡潔嘅線條去設計，咁係現代建築嘅一個好大嘅特色嚟嘅。咁特別係咧，佢哋兩位咧都受到即係我哋今集咧所講嘅阿沙利文所提出嘅即係建築嘅形式咧係要服務功能呢個概念所影響嘅，咁所以你見到咧大會堂嘅個設計咧，其實就好簡單，同入邊嘅功能咧都係真係好配合嘅。 我哋成日都講笑咁講咧，即係睇落去咧時候咧，大會堂咧就冇乜特別嘅，好似咧就係普通一座大廈咁樣啦。即係佢其實就係追求嘅就係形式服務功能，所以佢種種就係一種好簡潔啊，冇乜特別、冇乜裝飾嘅一種嘅外觀形態。但係咧，其實你成個建築群咁諗或者成個規劃咧係好舒服嘅，因為咧其實以前咧我哋都會搭船嘅時候咧都會好容易會落船之後咧就會穿過中環嘅一啲地方。咁你咧可以有好多條路可以穿插嘅，譬如你可以經大會堂啊。 行兩邊走啊，或者中間穿嗰啲木廣場去散啊，或者慢慢行去邊邊都得。咁所以咧，你會覺得大會堂咧係一個發散式嘅一個位置，佢會令你覺得落咗船之後行呢個範圍咧係一個好自在、舒服嘅位置。咁感覺就係話，哦，嗰個嘅大會堂咧雖然係哦應該係做場地演出嘅，咁但係其實佢又係好開放，因為我可以喺中間度變成一個我可以參與進去嘅一個空間。咁所以你懷疑一個即係大會堂嘅建築咧係好適合咗呢種香港嘅城市，佢變咗一個係同我有關係嘅一個建築物，我覺得有意思。 我哋欣賞只係大會堂嗰個建築嘅時候咧，我哋必須要即係欣賞咧佢嗰個由古典建築轉去現代化建築嘅過程嗰個歷史，因為咧我哋頭先所講舊嗰個大會堂咧，其實係服務緊即係香港嘅有錢階級嘅。但係新嘅大會堂咧，佢就摒棄咗當時中環咧，其實當時中環大部分嘅建築物咧都係有少少古典形式嘅，譬如即係隔離嘅香港會所啦，又或者係即係匯豐銀行啊呢啲，都係咧有啲古典嘅即係英國殖民地嘅形式嘅造型嘅一啲建築物，係代表咗即係當時英國嗰個勢力或者英國人嗰個即係有錢階級嗰個勢力嘅，咁但係咧新嘅大會堂喺即係愛丁堡廣場呢個大會堂咧，係採取咗一個咧好簡潔同埋即係好現代化嘅設計，其實就反映咗咧即係呢個城市嘅中心咧已經變咗係俾普通即係市民大眾去享用嘅中心嚟嘅。 係啊，冇錯，即係呢一點好重要，因為我哋就算講香港歷史嘅話咧，其實大會堂都係其中一個由統治變管治一個關鍵位置，即係話咧即係香港市民咧變咗係其中一部分，你可以使用。咁對於當時嘅文化各種各樣嘅普通人嚟講咧，都係知道當時嘅殖民地政府呢個宣稱，亦都認為啊，佢真係有啲嘢開始想為本地嘅香港市民又做啲嘢咁。咁呢個所以大會堂咧係代表住當時嘅管治策略嘅轉變嘅一個關鍵嘅一個建築物。 劃破限界，編寫建築新章，新觸覺。 我哋新觸覺呢個環節咧，每一集都會同大家介紹一啲近代嘅世界著名嘅建築師啊。咁而我哋咧呢一集咧就會介紹一位女性嘅建築師。我諗大家一諗起女性建築師，又係現代嘅話咧，都會諗起佢嘅名字啦。咁咧佢就係薩哈迪哈蒂啦。咁咧佢就喺2016年，即係舊年嘅3月31日咧嘅時候就病逝咗。咁啊終年咧就65歲。咁而喺伊拉克出生嘅佢咧，咁喺整個嘅我哋話近現代建築嚟講咧，都係一位十分之有名嘅人物嚟嘅。咁佢好多嘅作品咧，包括有英國倫敦嘅水上運動中心啦，或者係阿塞拜疆嘅文化中心，同埋西班牙薩拉哥薩入面嘅一個 Bridge Pavilion 咧，咁亦都係非常之世界知名啊。咁唔好講到咁遠啦，其實講翻近少少，廣州我哋有廣州大劇院，或者我哋直情喺香港亦都有由薩哈迪咧，佢去設計嘅建築物嘅。 哈蒂咧，佢係即係首位嘅女性嘅建築師咧，係得到呢個普納茲建築獎嘅。咁啊，直至而家都即係冇其他即係女性建築師去攞過呢個獎嘅。喺呢個即係男性主導嘅建築界咧，其實打出咗一個即係自己嘅名堂。咁佢咧就係本身係伊拉克人啦，咁但係咧之後咧就去咗英國讀書嘅，之後都喺即係英國做嘢。咁當時咧佢畢業嘅時候咧，其實就係喺 Wem Koolhouse 嘅大都會建築事務所嗰度做。咁兩人咧都係個關係都好密切嘅。哈蒂咧其實咧佢嘅成名作咧同香港咧係好有關係嘅，因為咧喺1983年咧，哈蒂咧其實就係贏咗咧喺一個香港嘅公開嘅建築設計比賽咧而一舉成名嘅。咁呢個比賽咧其實就係即係喺太平山嘅山頂咧有一個私人嘅會所嘅一個俱樂部嘅設計比賽。咁當時咧就即係公開全球即係徵集咧參賽作品嘅。咁啊當時咧哈蒂咧就贏咗嘅。咁啊呢個作品咧佢係非常之大膽同埋突破嘅，佢就係睇到咧，見到香港嘅山太平山咧就好靚，山下邊咧有好多高層嘅建築物，建築物嘅大樓咧就好似同個山咧融埋一體啊，成為咗即係山勢嘅一部分。咁但係佢反而就會諗啊，我哋係咪一定要起高層建築打直咁插喺個山下邊咧？會唔會將佢打橫插喺個山裏邊都得咧？於是佢就好大膽咧提議咗一個設計，就係咧將高層建築好似打橫咁咧插喺太平山嘅山頂，甚至咧佢覺得咧太平山嘅山頂咧可以拆走一部分 分去重建，成為一個好似係即係山岩咁樣，咁同個去過建築咧融埋一體。咁當時呢個係一個好大膽嘅手法，亦都好多人質疑，咁點起得到啊？ 係啊，同埋啲保育團體一定係反對㗎啦。 當時未有呢個意識啦，但係咧佢所參賽嘅時候咧，畫出嚟嗰幾張圖咧，真係真係令人好震驚嘅，因為就好靚嘅，係完全咧好似一個藝術品咁樣嘅。當時嘅即係評判團咧，包括即係日本嘅建築師基其新咧，就真係慧眼識英雄，喺咁多嘅參賽作品裏邊咧，就睇到呢個真係完全係同以前我哋見過嘅建築咧完全唔同嘅一啲大膽設計，於是就揀咗佢，即係贏咗。咁啊，當然啦，贏咗，但係就起唔到嘅呢個作品。 到今日我哋都好似冇見到。係 啦，係啦，係啊。咁但係都好可惜咧，最後都冇起到出嚟啦。咁可能就因為即係主辦當局自己嘅原因啦，亦都因為可能個建築設計太過新穎啦，咁啊最後就冇起到。哈蒂咧就因為呢個香港嘅比賽作品咧，即係一舉成名。喺我讀書嘅年代咧，我哋成日都笑咧，即係哈蒂咧係一個即係紙上建築師啊，即係唔係而家我哋成日話即係紙上明星，係紙上建築師。因為咧佢有好多呢啲咁樣咁大膽嘅設計，但係全部都冇起到出嚟嘅。 點解咧？究竟係因為佢本身嘅設計冇考慮到起出嚟咧，即係純粹變咗一個畫紙上面嘅設計，定還是背後有其他嘅原因嘅咧？ 嗱，我諗咧，第一咧就係真係本身個設計真係實在太大膽啦，好多人咧見到嘅時候咧都未必能夠接受。咁建築物如果冇人肯投資起俾錢嘅話咧，就真係好難會實現到。第二咧就係真係佢嘅設計咧，可能喺技術上真係好困難，特別係咧佢因為追求嗰個即係建築物嘅流動性啊，或者破格咧，你會見到佢好多嘅牆啊，好多嘅柱咧，都好似係一個好大嘅挑圓式嘅。即係好大嘅 cantilever， 或者係即係全部都歪嚟歪斜嘅，以至咧即係喺實際上嗰個結構係點樣做咧，係好難做得到。咁所以咧，即使佢喺1983年咧贏咗香港嗰個比賽咧，佢係去到1994年咧，先一個好細嘅建築物咧起到出嚟，喺德國嘅一個消防局。咁呢個消防局咧就好細嘅，不過咧就用咗佢一啲嘅諗法啦，就係好大嘅斜面嘅屋頂，然後咧啲柱咧係斜嘅，去撐住呢啲斜面嘅屋頂。咁成個嘅造型咧喺當時就非常之大嘅。 咁大家咧都可以上到去我哋嘅香港电台嘅网站上面咧 ，rthk.hk， 咁亦都可以喺我哋今集建筑二入面咧揾到一啲图片，咁亦都有咧搜一下啲佢嘅建筑嘅作品嘅。咁我哋亦都估唔到啊，一个消防局咧亦都可以由呢位世界知名嘅建筑师咧去设计。咁但系呢个当然啦，就系讲紧佢第一个嘅作品啦。咁之后佢会唔会有其他更加多嘅作品咧？我哋今日可以欣赏得到而系更加出色嘅咧。 消防局嘅成功咧，就令佢即系开始有啲人即系得到一啲客户嘅信任，即係佢都真係可以起到嘢出嚟，咁就越嚟越多嘅作品啦。特別係咧，可能比較大型咧，就反而咧就係我哋附近嘅廣州大劇院啦，就係一個咧比較大型啲佢嘅作品，係真係可以落實到佢啲意念出嚟嘅。咁啊，廣州大劇院可能好多香港人都去過，其實廣州大劇院咧就係喺一個珠江新城嗰度做出嚟嘅，咁就係廣州市政府咧當時起出嚟嘅一個新嘅市民中心咁其中嘅一個主要嘅項目。咁啊，佢做呢個作品嘅時候咧，佢諗嘅方法咧就係好似係兩嚿咧擺喺即係珠江旁邊嘅小石頭，咁一大一細，咁就成為咧一個大劇院同埋一個小劇院嘅。 廣州大劇院嘅有趣之處或者獨特之處就係話咧，當時定係廣州咧都一齊起緊嘢嘅。我哋當年咧都有喺呢個年份去過廣州嘅，咁咧就全個廣州咧就喺度重建緊，因為咧就迎接啲新嘅大型嘅體育活動啦。更加重要嘅係咩咧？就係依一座廣州大劇院起完之後咧，廣州市政府咧都睇幾睇咧重依個建築物嘅，因為咧喺佢附近嘅所有嘅新嘅建築物，譬如廣東省博物館啦，佢附近仲有個圖書館啦，呢一堆嘅建築群同埋個運動場嘅建築群咧，裏邊嘅呢個設計咧都係啲比較新穎嘅，即係有一種即係未來感嘅一啲嘅設計嘅。咁所以咧，呢一座其實最早起嘅廣州大劇院咧，就好似帶動咗嗰個新城嘅區域嘅一個景觀嘅一個改變。 前幾年咧，係香港理工大學亦都落成咗一個即係賽馬會創新樓咯。咁亦都係比較早期咧，阿哈蒂咧做嘅高層建築嘅，因為佢都比較少做高層建築嘅。咁但係喺香港佢就有機會做呢樣嘢，唔係太遠嘅地方咧，由首爾嘅東大門設計廣場咧，亦都係好多香港人咧近年即係旅遊嘅時候咧都成日去嘅地方。咁都係咧阿哈蒂嘅設計嚟嘅。 新事物的确会好容易令人趋之若鹜嘅，陶醉喺工业革命带嚟嘅美好底下，星光化电，所有人都对未来充满激情。只不过激情之中，放眼城市内一片乌烟瘴气，却系唔能够忽视嘅一大问题。工业革命下城市嘅缺点败露， 下一集又睇睇充满智慧嘅人类点样运转乾坤，建设出另一片新天地。 建筑二，徐仲文、曾卓贤、冯杰主持，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